本节目嘉宾说话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美国是核试活动最多的国家之一，在早期的核市场，连科学家亦都严重低估了辐射的破坏。他们会很愚蠢地安排人在没有保护装备之下观看试爆，当局只会提供一具太阳眼镜，结果有些人的身体受到辐射影响，有人亦都因为除了眼镜而令到眼睛受损。 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叱咤903这个的夜晚节目，就是魔星岭四号。 我呢可能好耐冇入过呢间白屋啦。 係点解好耐呢？ 嗰啲咪声呢好大呀，之前唔知边个喺度录过音呢。梗係好耐啦，都要同啲听众呢督穿下自己先。 佢哋唔知㗎喎，其实。 我知佢唔知。 真係唔知喎。 但我要话俾佢哋知。因为呢我几个礼拜冇见过祖云嚟啦。 係几耐呀？三个礼拜。 三个礼拜啦。 因为呢。点解呢？佢个个礼拜都有嚟白屋㗎。 咁梗係白屋里面录咗音啦。有多谢陈强帮我哋 mixing 啦。 犀利犀利。 系咪？ 即系中间呢，其实呢我呢透过呢三个时间咧，就搭咗呢个时光机。其实白屋入面有个时光机， 系真系。 咁系咪即系意味住我？即系咪意味住我系确认有时光机嘅存在啊？ 哦，原来喺梵蒂冈唔见咗嗰部，你拎咗嚟，咁啊唔拘，有香港有我都 OK。 咁我去咗边度呢？我就去咗呢一个嘅美国嘅湾区三藩市。 你知道开退步。 係 呀，我原本想问你点解你去咗边。 係我交代咗先啦嘛。自己讲好会俾人踢爆 嘅。即係你咩嘛，即係你返故乡。 返呢个家乡咩故乡嘅。 家乡。 咁呢咁但係喂发现一样嘢喎。 点呢？ 即係原来呢即係我哋呢个嘅魔星岭四号嘅节目呢，喺海外呢原来即係不嬲都多人听，我都知㗎喇。即係但係我未见过嗰啲听众㗎嘛。 远在三藩市的听众。 都有都有。咁大家但係一见到我嘅时候呢，第一个问题点样问咩？ 咦，你系咪我哋识嗰个阿祖云嚟呀？ 唔系。 唔系，佢话咩呢？ 咦，云海喺咪度啊？佢真係我遇著好似有三个人都问过我呢个问题。 喂，我去到现场佢都认唔到我啦，通常啲人。 唔係呀，你个样原来通晒天㗎啦。 唔係啩。 我都话过即当然啦，喺海外呢又有你个读者嘅。咁你每本书都有你自己。 但有时我出镜特登个妆唔同㗎喎。 咦，我发觉唔係呀，你而家即可能呢呢样嘢呢讲咗五年前呢，就好多人都话云海呀点个样呢点个样呢，大家好估。其实即某啲情况下呢大家都有机会见过，但係即唔係一般嘅人呢普遍都会知道的。但近年呢云海就已经比较高 profile 啦。喺呢个电台之后呢即网上世界又经常见到佢之外呢，加电视台又见到你。 咁就多谢阿邦嗰日。佢嗰日咩佢叫我上去嗰阵时候，特登唔剪头发，等我长好多之后再屙back。之后呢我再同个化妆师话，我哋你千祈唔好同我哋上妆。咁佢仲同讲高清喎，我就係要 你。 样 最后冇化到妆嘅。 我係点嗰个化妆师呢帮我点咗两点嗰啲。 即係有啲瑕咁样。 冇啊，直情係等咗两个粉咁就走㗎啦。我得㗎啦。 即係唔好令囉，上 面。我话 Amigo 需要多啲。 喂，不过呢有样嘢嘩好犀利。 点呢？喂，我知喎。 咩先。 嗱，因为呢你去。 嘩，有啲嘢唔讲得㗎喎。 嗰啲唔讲得㗎。 係一啲啲好喇喎。 等先，我听闻嗰單。 第二單就唔好讲啊。 第二單唔好讲，第一單得唔得先。 第一單得。 因为呢我哋头先私底下开咪之前。咁我就问阿祖点啊，去三藩市有啲咩好嘢啊。 好嘢。 CD 有冇帮我买到啦。 买唔到啊。真係嗰个歌手都夕阳工业。 咁啊，睇你细你都冇帮阿妹去搵返三藩市嗰个报纸。 嗰个完全冇啊。你真係嗰个冇时间做啦已经。 但係呢你竟然呢喺即係呢过去嗰三个星期里面呢，即係一阵我都会提一个名人。但係呢你竟然呢就去三藩市见到另一个名人。呢个名人呢是啱啱喺早几个星期之前呢，咁就好多传媒访问佢嘅。咁如果大家听到呢度呢可能就心水清啦。你不如讲 边单嘅呢你。 死啦，我係讲緊咩，我係讲緊攞奖嗰个。 攞奖嗰个轻谈好啦。咪都讲得嘅讲得嘅。 讲得㗎系咪。 讲得。 因为呢个事 我。咪轻谈好啦都系。因为我唔即冇乜点样讲。总之攞奖啦下咁样。 吓、啊，真系唔讲得。 轻谈好啦，轻谈好啦，呢个节目咧多唔知咩人听啊？ 唔系，咁你当时冇应承佢唔提得呢件事噶嘛？ 我因为我冇讲过俾佢听，周围讲噶嘛。 OK， 咁得啦， 呢度系周围啊嘛。 咁好啦，咁我咧当系我听完你讲， 系 我去讲你见到边个？ 咁好好， 系咪？ 都好嘅。 我要话俾听众听咧，竟然咧阿祖咧就喺三藩市嘅时间 探访过。 咁又竟然咧就因为我当时佢就话俾我听，佢探访咗呢个人嘅时候，我话唔系，佢话已经喺几个星期之前，佢已经高调地话回绝所有嘅探访同埋访问噶啦。咁、你真系见到佢？佢话系啊，嗱我扮一扮阿祖先，系啊，我仲同佢饮一餐茶添，真系妒忌心即起。嗱，点解咧？嗰个人系边个咧？嗰人就啱啱攞咗诺贝尔奖嘅高群。你啊真系卡拉嘢啦吓！全香港佢所有记者俾人 block 晒，你都系同佢饮一餐 茶。都唔系噶，其实原来我知道本地嘅传媒咧喺嗰边咧就有一啲嘅，我谂系 contractor 嘅记者嘅。第一个可以联络到嗰边做访问嗰个咧，就系、是、即系本地传媒嘅中文记者。 嗰、那个咪之后咪转载佢嗰个访问咯。 啊，系啦， 系咯， 就系、是、嗰个女仔，因为嗰个女记者咧，我就好熟嘅。 但系之后唔准再访问佢啦嘛。 其实唔系噶，其实当地本地嘅传媒，中文传媒咧，都有好多继续去做到访问。 哎呀，你咁样、這個、你咁样讲就 disturb 到佢两公婆啦。 可能系国际传媒咧，佢就比较紧张啲。 系咪 紧张啲？我自己觉得， 我就算啦，我唔逼你去长谈你同阿高芬做嗰啲乜嘢啦吓，你呢啲咁嘅吓， 我呢啲咩敬拜啦，敬人啦。 喂，但我想八卦问一样嘢先，高芬系咪天主教徒嚟噶？ 唔系， 我唔系嘅。 我谂呢啲科学家咧，即系我估啊，即系对于即系都有少少无神论，佢哋先至谂到咁多嘢。 又未必，咁你又太过咩啦？ 即系以前嘅年代系噶嘛，因为科学家系无神论。 又未必，咁我又唔逼你啦吓。系你有冇同佢影过相啊？ 冇。 搞错啊！ 我好仓促嘅， 系啊， 系呢啲永远留在心啊嘛，相都会变黄啦、啊。 喂，我要同我啲听众读者咧去交代阿祖啊，阿祖系一个好离奇嘅人啊，因为咧 我好 系啊，我识里边咁多人里边，你算系离奇，点解咧？你 好热啊，突然间，但我平时好冻噶嘛，点解我今日会冒汗咧？ 系你心里边吓。即系有啲嘢隐瞒，唔系因为咧，我识嘅阿祖咧就系、是、你经常有啲即系可以话系大人物咧，你有个机会见过嘅，但你永远都唔会同嗰啲人去影幅相留念嘅，你真系好奇怪的。 都系我唔 系咪先？你有冇同阿 Benedict 影相？ 冇。 你有冇同阿 JP2 影相？ 呢、這个有 系咪啊？ 呢个有，但系我冇 keep 到相最后。 啊切！即系人哋影咗你，你冇攞。 人即系系。教廷嗰边有啲即系嗰啲叫咩御用摄影师，通常都系、即系佢系人都影嘅，咁佢通常会寄翻俾你嘅，咁、但系我最后就冇攞到。 嗱、就系、是、咧，我识你呢个人就好奇怪啦、甚至嗱呢件事我知道敏感噶、我讲完即刻褪噶啦甚至吓、你当年同阿胡振中啲相都冇啊？ 哦， 啊即刻褪，我即刻褪，我唔会演绎落去噶啦。咁你见到高坤啦、啊，咁但系咧，我想话喺你离开香港嗰几个礼拜咧，咁、当然喺我眼中有一件好大件事嘅人物咧就过身，系、啦，咁呢个人咧就系、是、我哋预咗佢迟早会过身噶啦，因为佢年纪都大噶啦，咁、但系当然佢过身嘅时候，我都觉得会戚戚然嘅， 系， 咁就系我哋中国嘅国家会形容佢为导弹之父啊、卫星之父啊、核弹之父啊、原子弹之父乜都好啦吓，嘅呢、這个 前 学森 系 啦。咁咧，當然我又打少報紙，但我又唔會正式話要講報紙裏面內容啦。 花嗱，你頭先講咧，你咪話係我哋國家稱之為導彈之父， 係冇錯， 即係嗰啲火箭啊， 係。 原來唔係喎，原來美國都有稱佢係導彈之父嗰啲咁。 阿祖啊，我想話俾你聽一樣嘢咧，有時咧有啲美國人講嘢咧係會夾硬笠高帽嘅， 即係佢哋將我唔知道，因為我唔係好熟。 佢一定唔会系美国嘅导弹之父， 但我唔知道，但系美国即系当个 credit， 佢哋都有份嘅。 佢有份，唔系点解我要今集要讲呢个题目咧？当然就系有楞到佢啦。OK， 但系咧，钱学森咧，如果我冇记错，佢系10月31号嘅凌晨佢过身嘅。 系 OK， 大家都未过 Halloween 佢就挂咗啦。咁而 佢赶住成为 Halloween 系诸圣节嚟噶。 所以当日咧，我哋大家中午睇新闻嗰时候已经听到佢过身嘅消息噶。咁但系。对于好多一般嘅市民嚟讲咧，听完呢个可能咁重要嘅科学家死咗，咁就完结啦。 系 对于好多政客嚟讲就可能对于一个可能对于中国咁有影响力嘅人死咗，可能一班 又完结啦， 亦都完结啦吓。但系对于一啲 UFO 嘅爱好者咧，我好话俾你听，钱学森并 唔系想象中咁简单， 唔系变咗另一个开始咯。 另一个开始，咁不如咁啊，嗱，我知道咧，要一开呢个 topic 咧，就要掕落去我个 topic。 系， 咁我不如咁咧，我哋开咗个 file 先。 系，喂，咪住， 做咩？ 未开 file 之前咧，我即系仲要讲多个八卦嘢先。我喺三环市发现咗一样嘢。 乜嘢？你唔好话发现咗我一啲我嘅嘢啊！ 喺就 唔系嘛？咩事？ 喺三藩市 local 嗰度咧，就唔知点解突然间多咗条片，因为近期咧开始慢慢咧又我唔知唔单止香港啊，连三藩市澳洲当地咧周围咧开始有翻一阵嘅 UFO 同埋灵异嘅热啊！开始不停咁，好多人讲翻， 嬲都有嘅， 唔系即系突然间又炒兴，可能真系啱过完 Halloween 啦，可能又系，即系 唔关系啦。 但系喺网上面流传一条片咧，我真系喺美国我先有睇，有机会睇到，唔知 唔会系关于我噶嘛？ 系你 边做咩？我做咩？ 好多年前，原来我都唔知道，原来你曾经做过一个电视节目，想当年你仲系好长头发嘅。 边个电视节目啊？ 同阿罗兰姐。 哦。 仲有一个主持，我唔记得边个啦，已经。 嗰、那个系 你嗰时用戴咗副金丝圆形眼镜。 系嗰阵时个妆系咁嘅，好长头发。 几年啊？有十年前。 2001年，如果冇记错，因为嗰阵时我记得嗰个节目系无线，有一个叫做2002嘅节目。但系咧，佢就一定要2001嗰阵时已经做咗佢，因为免得2002俾人食咗啲水，系啦。咁、所以系我记得系2001年嗰时阿罗兰姐访问， 系跟唔知点解嗰阵不停哦，阿罗兰姐系主持嚟嘅， 主持嚟噶。但系我话俾你听，呢个节目咧，总共嘅内容系录咗一个钟嘅，但系播出街播咗25分钟嘅啫， 哇！ 冇播嘅内容先至仲好听，话俾你。哎，开快乐，开快乐，开快乐。 Case Y12 曼克顿计划， 好啦，继续要研究一下我哋今日个 folder， 好特别喎。 个 case 咧，你要行远少少， 系 一开咧会有啲辐射出嚟嘅。 哇！ 嗱，呢个 case number 叫做 Y12， 点解咁得意咧？ 个 case 嘅个案名叫做曼克顿计划。如果你头先听过我讲钱学森嘅死亡，如果你前排有留意佢嘅死亡嘅故事或者消息，你有睇过佢啲报道嘅话，你知点解我要讲曼克顿计划嘅？而呢个曼克顿计划咧，其实我不嬲我好中意呢个 topic 嘅，不过从来冇机会讲。因为我唔会突然间去阿新美小鱼度讲曼克顿计划，我都唔会随无端端。 我知道佢哋嘅回应系咩噶？喂，好啊，嗰度咧买衫好好噶，喂，嗰度咧好多嘢食噶。 或者我唔会无端端同阿苏讲曼克顿计划，咁亦都冇一个即系牵发生啲咩事要我讲呢个曼克顿计划。 系， 咁而家好啦，唉 ，good， 呢个时间非常之靓， 开正题目， 开正题目，我好想 讲，任你讲， 冇错啦。咁当然咧，你要讲曼克顿计划咧，咁系一个好大嘅、好复杂。嘅事件嚟嘅，即系我形容出嚟，当然我都只不过系一个好轻描淡写去讲一啲嘢。你真系有兴趣嘅话，或者我觉得作为而家嘅现代人，你要 study 翻成个故事嘅。不过我首先将个曼克顿计划摆低咗先。OK， 讲翻少少前学心， 你有啲 background 啊，即系我惊我哋有啲部分嘅听众可能都未 follow up 到嘅。 咁唔系，一阵间咧讲讲下就冇咗前学心呢个角色噶啦。但我要讲咗佢先，点解咧？因为前学心咧，当然你作为如果你要 study 翻佢点样当年喺美国做一个科研人员啦。咁就参加过好多嘅科研计划啦，甚至去到后来呢，即係你知道佢 stay 咗喺美国嘅时候呢，咁就一路做科研做到50年代嘅时候呢，就当然你哋美国呢，你哋啊，你哋美国呢就有一种反共热啊，当年 係、 okay? 就係人都驚佢係共产党员，係人都驚佢係间谍，就曾几何时就怀疑咗佢啦。咁佢点样由呢、這个周恩来手上救咗佢，返咗去美返咗去中国，中国点样去研发呢个科研，呢啲我唔提啦，因为全部你网上睇得到嘅。 睇到嘅。 但係我想讲一啲你哋唔知嘅嘢，就係、是、呢，其实钱学森先生呢，第一佢并唔係一个简简单单普普通通嘅科研人员、嗯、,okay?佢当初当然佢係帮助中国发展好多科技。 是 但係佢本身係一个好 open-minded 嘅人嚟嘅。即係佢思想开放到一个地步系咩呢有人话佢当年呢呢、這个大跃进饥荒时期佢有份去误导人。因为佢当时写咗好多论文就话有好多科技发展出嚟呢可以大量生产农作物。但係当然我亦都想讲呢佢我帮佢补一个镬就係、是科研人员系佢有自己嘅价值观 ,ok。政客点样利用佢嘅所谓嗰啲多侨民呢系另一回事 ,ok。而去到80年代呢亦都有人 challenge 佢呢样嘢 㗎。 佢系鼓励中共呢去研究特异功能㗎。 嗯 ,ok。咁有啲人就话咁有冇搞错你科学家研究特异功能我心諗。 科学家点解唔研究得特异功能？ 正如我哋之前嗰几集都讲过啦， 喺 一个国家嘅情报组织入边咧，有一班人咧， 系咯， 专系研究特异功能嘅。 美国系咁啦，苏联系咁啦，都系科学家 in charge 噶。咁喂，大佬，你点解钱学森八十年代支持研究人体特异功能唔得啫？系咪啊？虽然有好多系假嘅 case， 系， 但当时都系揾好多人落去做 research 啫嘛，做研究啫嘛，冇话佢一定系得噶，系咪先？ 系。 咁而有一样嘢呢，喺全部我因为我抡晒所有嗰啲报道啦、 啊、 都冇提到一样嘢，就係咩呢？如果唔系钱学森呢，嗱，我想讲清楚啊，如果唔系钱学森呢、 嗯、 我諗中国而家所有嘅 UFO 研究呢系会倒退30年嘅。 哇，咁紧要。咦，咁佢似乎某程度上系唔系即系唔单止主导成件事噶？佢有好多佢嘅意见同思想咧，系令到好多人系跟随住咁样去研究。 佢冇主导，但系咧佢有一个叫做保护角色。 嗯、 因为80年代开始咧，尤其是系即系讲紧开放改革之后啦，咁中国就开始有啲叫做 UFO 嘅研究热嘅。咁呢样嘢当然系 very good 啦 吓。 咁亦都如果你理解中共嘅历史嘅话咧，你亦都明白点解佢系完全放任地俾人哋去研究 UFO 添啦。因为佢有个潜台词嘅，就 系 认为如果用 UFO 同埋外星人可以解答到宗教问题嘅话咧，咁呢个系非常之对佢哋有利嘅。OK， 但系当然我心谂唔紧要，你个出发点唔系问题。I don't care， 只要你容许民众 个结果系去做到呢样嘢就得啦。 冇错啦，研究 UFO 我谂冇问题。咁但系去到后来，因为一路研究嘅时候，你知中国人好得意啦，即系包括你研究特异功能又好，研究其他科研人员嘅嘢又好，一去到某一个位咧，你会开始中国人嘅特性要掉弹咗一条迷信嘅尾巴出嚟嘅， 一定会有 吓，好经常嘅。我亦都接触过一啲即系大陆嗰边研究 UFO 嘅人咧，佢哋嘅思维系 偏向迷信嗰边 嘅，偏向迷信同埋唔理性 嘅，即系可能系 UFO 出现系会令到佢哋，诶，因为有啲咁嘅嘢，哎呀，或者可能会发生呢啲嘢， 佢哋已经开始认为好多可能有外星人存在，系会等同鬼上身啊，有啲突然间有啲能力啊，或者你即系我唔可以好 detail 话俾你听好多故事，因为而家唔够时间。 嗯， 但系以前我听我做节目，你知我讲紧啲乜嘢嘅。咁啊好啦，咁所以咧，曾几何时80年代咧，阿钱学森先生咧就写过一封信，呢封信我睇过嘅，即系唔系真正嗰、那个。嗰封信啊，而系佢刊登咗出嚟，咁就写俾当时嘅大陆里边最出名同埋最大型嘅一个 UFO 刊物，叫做《飞碟探索》。 系， 咁就系提醒呢班嘅研究人员咧，就千祈唔好偏向于迷信，或者一啲可能系感性化嘅研究，而系要有数据统筹逻辑。一啲所謂等等正常嘅 科學家嘅一個嘅要求啦， 冇錯，亦都贊成同埋認同中國人係要繼續研究 UFO 嘅。OK， 咁呢啲咧嗱只係前設啫。咁去到後來，你知道如果你知道90年代個中國大陸發生好多事啦 ，OK， 尤其是1989年之後，整個中國大陸變天啦 ， 咁裏邊有好多其他嘅小型組織咧，即係講緊學術性嘅組織啦，或者氣功嘅組織咧，或者好多唔同類型嘅組織，只要一牽涉組織咧，就某個程度上就被取締咗噶啦， 系，首先被调查先啦， 唔系取締，直接取締， 直接嘅， 系，但系咧，喺我哋认知范围就系咁多个省同埋市里边嘅 UFO 研究会咧，就从来都不被取締嘅， 原因 就系因为我哋啊认知嘅范围就系阿钱学森先生咧，系某个程度上系有用一种意识形态嚟去保护呢班研究紧 UFO 人嘅，咁当然仲有个前设嘅，呢个前设就真系太敏感啦， 系 个前设就系我。而家 on air 唔講得嘅，但係咧，當時90年代某一個嘅高層人員咧，亦都係支持研究 UFO 嘅，所以咧，某個程度上，嗰位高層人員同埋錢學森先生咧，就保護咗呢一啲呢20幾年嚟喺中國大陸研究學術或者科學 UFO 嘅一啲團體組織。OK， 咁係對我嚟講好重要啦，但係當然。而家呢10年8年咧，咁嗰位高层人士咧，就可能就已经唔喺在位啦。 啊， 但系唔紧要，因为我上个月先见到佢高调喺啲传媒出现。 系、 哎、你知我讲边个？第二就系、是、但系阿前同志就已经过身啦。 系， 咁我有少少担心嘅，即系担心就系当呢两个保护伞冇咗嘅时候咧，会唔会好多大陆嘅 UFO 研究组织 倒退， 会被 取替、啊、 取替或者系会被 combine、啊、或者会被做啲咩咧？唔知道。咁翻到嚟再讲下关于阿钱同志同埋点解我今日要开呢个曼哈顿计划噶。 好。 根据香港建筑物条例规定，所有建筑物都要表示获编配的门牌号码，否则即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罚款2000元同埋监禁6个月。不过偏偏自60年代起，摩星岭的白屋就一直没有门牌号码，亦都没人检控。事关建筑物是属于港英政治部，没人敢惹他们，费事引起麻烦。云海阿祖，摩星岭4号。